大肥看天下的直播啦，我是大肥。咁呢就希望大家在 YouTube 啊，同埋因为不嬲都是 YouTube 多人睇啲嘅。咁睇下 Facebook 啦，因为都想办法做得多啲啦。咁我哋今日呢在星期二得到呢个频道呢，咁啊 ,Johnny Fox 呢就正式复出，咁呢就做咗个新节目叫解法杂货店。就想如果你大家有啲咩法律嘅问题呢，可以问佢。咁啊留言啦，咁佢答到你啦。咁啊因为而家呢香港地呢有法不依，样样都齐㗎啦。啊因为基本法呢就已经不存在。虽然呢做呢个节目系唔应该讲政治嘅。咁但噏几句啦。咁呢就阿 Johnny 好耐冇见佢㗎啦，因为都忙。咁但近期见到香港啊即係乌烟瘴气，咁佢想做返一个法律嘅节目啦。咁以后逢星期四今日就会喺星期二得到播。咁呢就阿大 N 呢讲生意嘅呢就会喺星期五，即係听日开始播。咁呢我哋呢因为呢我哋呢就正式分台㗎啦。咁呢就只有大肥直播呢个节目呢就会两边都播，同巴打台。如果咪一般呢就係所有嘅就星期二得到就做一个时事经济频道。咁另外嗰边呢就做一个休闲娱乐啦。咁希望大家支持啦。咁做网台是非纷争梗有嘅，包括我自己啦。有阵时见到有啲嘢个世界唔系咁样运作咁样转嘅。咁可能讲多两句。咁有啲人话你哎借人哋上位啊乜乜其实又唔需要㗎，因为 view 系唔值钱。我成日都话 view 系唔值钱。咁我哋想做多啲啦，做多啲啦，所以就有先人啊荣少啦。咁其实听开我节目啦，虽然唔系每一个人每个节目都听，或者有啲撞入嚟都啦。最主要呢就是产品会多元化啲啦，自己呢度做。哎呀你当广告杂志乜乜都可能系。因为最近呢做咗个上个礼拜推销过一个洗头水，咁呢就套装嘅，卖880蚊。咁呢就喺圣诞期间或者而家上网台可以卖到。咁适合女性用品多啲，即係对于控油啊、甩头发啊同埋呢个去头皮嘅，因为好似精华素啦。咁相对都抵嘅。咁会展呢冬日美食节呢我哋摆，咁我哋最主要呢就係赚唔赚先係其次，其实想帮星期二得到同埋巴打台呢就做宣传啦，到时候啲单张。咁有啲人呢因为上个礼拜讲咗喂可能有啲优惠，咁其实呢几日都不停有人问，咁我咁样讲啦，减价唔会㗎啦，咁但係呢我哋呢就会喺嗰度呢就印啲 coupon 啦，印啲 coupon 啦，咁如果你哋嚟帮衬我，咁就嚟顺便呢就买嘢呢就攞 coupon 啦，咁有啲优惠啦，咁到时公布啦，下个礼拜应该所有嘅嘢印好晒就公布啦，咁年宵都系啦，咁最主要主打啦，因为做韩国蟹膏同埋日本蟹膏同埋一啲好好食嘅。因为我哋所有主持上嚟呢我都会开包泰国嗰啲炸蝦头俾佢做，即係真係蝦头蝦嘅蝦头。咁个个食个话好似食毒品咁，哇好好食喎，咁一开下一包开下一包。咁因为佢係真係蝦嚟嘅，咁相对贵囉。咁我哋呢就正正式式呢就而家呢都有网购卖嘅。网购卖。咁如果你哋有兴趣嘅上巴打台睇下啦，咁呢啲全线都会正式卖啦。咁而嗰个分台嗰个叫做时间表呢就嚟緊呢一两日呢就会摆上网㗎啦。因为呢所有嘅节目齐备咗。咁开始摆上网。咁讲台务啦，即係唔想喺其他节目讲啦，因为呢个大肥直播都系收视低啲嘅，不过真系讲下闲话啦，讲下或者我面对呢轮嘅事啦，或者有啲网友啊，或者有啲触角啦，就唔想牵涉咁多政治啦，政治唔系我强项啦。咁呢个大肥直播系纯系同网友沟通嘅啫，咁但系咧就好似唔系咁受欢迎啦，因为真系少嘅。但系咧有啲 网友好似今日嚟啦，好似二三八啦，今日嚟，咁佢都俾好多好多叫做咩，好多睇法俾我啦，咁就走咗啦，食完饭佢就走咗啦。咁咧多谢你哋啊！嗱，而家呢边咧就 YouTube 频道咧就有15个人睇紧，咁啊多谢你哋啦。咁啊喺巴打台嗰边，咁我都睇下先吓。巴打台嗰边就望一望，因为咧直播系分好多边嘅。咁而家巴打台咧都多谢你哋支持啦，咁而家咧都收视都稳步向上行紧，吓，同埋个版面相对靓咗啦，咁啊有3000几个订阅啦，用咗个几月嘅努力啦，咁啊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因为有嗰、那个有嗰个仙人啦，同荣少啦，佢哋帮手啦，咁今个礼拜六就网聚啦佢哋。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呢，可以直接联络佢哋啦。咁我呢就会喺现场呢会送一啲产品俾大家嘅。啊，试用装啦，咁送啲试用装啦，咁俾大家用啦。咁至于露健，即係第四隻嘅健康食品呢，就今个月未出㗎啦。咁但係因为本杂志到而家都仲未搞得解决到 OK 同埋呢个 OK 便利店同埋呢个71个上架费，因为今日仲协调緊啊。咁呢就希望盡快搞到，本身话15号又要迟啲啦。因为上架费真係好麻烦。啊，因为呢要俾摆上去71呢过十皮嘢，你要卖几多本先要赚到啲100,000啦，未计发行喎，发行仲要赚钱，仲要印嘢。咁只不过话我哋做呢就係想当咗一个宣传啦，真係其实好烦恼。啊，即係以前我冇参与过，咁近期啦就参与多咗，因为同阿 Ben 少做咗健康四小宝之后呢，我哋真係真真正正做多咗呢类嘅嘢啦。咁啊话讲到呢度啦，因为呢我哋已经Facebook 五个啊都好啦，又五个，咁加埋而家有20几人啦。咁啊想做多啲嘅事，咁未来呢都假期都好难有得放㗎啦，因为呢最主要都系真真正正呢就系要去嗰、那个嗰、那个展览。因为都加入咗呢个香港品牌协会，咁未来嘅展览会做得忙啲啦。我希望我自己嘅能力啦，令到个台不收费，尤其星期二得到永不收费，唔好打赏。一毫子都唔好，好似做节目咁，同阿 Tony 上个礼拜都唔系今个礼拜都讲，有能力嘅派饭嘅，组义工队又好，或者我请人都好，我搵到钱我就做，唔想摊大手板问啲网友攞，因为我觉得咁唔啱。因为星期二得到一开始就系、几个老友为兴趣嘅啫，从来冇为钱。有啲人闹我哋，哎呀你唔出样啊，我自己出唔出样就冇乜压力嘅，手家虽然多有啲人讲，但我就真係冇所谓。啊，啲老细都见到成日闹我啦，讲埋晒呢啲嘢啊，做工程啊，如果唔系边有工程做啊，你咁都有嘅，压力有咯，但我自己就咩啫，譬如好似有阵时做大飞直播都有阵时唔出样咁，咁系嘅。啊，就近啦，因为有啲嘢咧做嘅时候咧，可能都真系吓、有啲要求啦，即系好多人啊，想问翻多啲啦，咁但系咧问我嘢多啲啦，咁但系咧原来做直播咧就唔问嘅。啱啱电话响啊，唔好意思啊 ，Tony 再打电话俾我，不过我熄咗啦，啊，等间复佢啦咁。咁因为咧唔问嘅，系啊， 但是呢当个直播做完咗，咁就好多人呢就喺大匪看天下度留言问。咁我觉得都奇怪嘅，因为其实做呢个节目呢就最主要呢就想同大家沟通得多啲。啊，有啲嘢如果我答到你嘅就喺度现场答。变咗呢我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真係有啲嘢搞㗎。咁而家呢即係变成咗仲要再分一 part 囉，唔係话网友即係唔俾时间啲网友啊各样嘢，但係对我嚟讲都係有个压力喺度囉。即係好似头先啱啱有个网友有啲问题问啦，咁我头先做咗啲动作㗎嘛，等阿 Alex 啦，我哋台长啦，再覆佢啦。咁如果大家呢真係有兴趣嘅，咁我呢会展呢同埋呢今年年宵呢就摆档，咁呢就出年有几个展览嘅。如果有啲人唔係做义工，可以WhatsApp 我哋，喂假期柴娃娃跟我哋做，咁当攞个经验，或者想知道究竟係啲咩回事，咁我哋呢出人工，咁一定唔係最低工资嘅。咁你呢就可以联络我哋，咁我哋其实呢就而家搵緊几个人帮手啦。因为始终係一个商业运作。即係我唔想好似以前呢有啲某啲组织咁呢，或者某啲网台咁呢，你摆年宵跟住叫人哋做义工，跟住赚咗钱自己袋，跟住请你食餐饭，我哋唔想咁样。生意归生意，帮手归帮手囉。即係我觉得做嘢任何嘢都应该係咁嘅。啊，即使话今日啦，咁喺太子小厨餐厅度食饭啦，咁好都 OK 嘅。咁但係呢就啲网友嚟，咁咪大家夹钱囉。咁头先个餐饭90蚊，咁尤其嗰堆叉烧好食，咁所以呢轮都喺嗰边食啦。咁好似仙人啊、荣少啊，或者都问下一句啦，唔知佢会唔会睇啦，阿卡文啦，因为佢有啲事呢入咗医院，所以今集嘅仙人术意呢就冇参加。咁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因为呢我哋都同几个主持呢嚟緊呢有啲合作计划嘅。咁网上又好，落地又好啦。咁希望大家真係做得成嘅时候多啲啦。因为有时你见到我喂好似好多嘢做，咁后咪又见唔到有。因为我真係冇办法。好似我今日都讲啦。我如果真係嗰个伊斯兰教嗰个节目真係做唔到嘅。即係虽然录咗，咁又话要 caption， 又话要左睇右睇，咁我情愿唔再做。因为呢我觉得我真係诚意够嘅，讲好晒，虽然呢就唔係我自己亲实做。咁但係呢我想真真正正呢就係应承咗就做啦，派饭讲返，做啲乜嘢讲返。咁仲有呢就是、如果呢你哋呢几日呢或者呢轮啦上开嚟卖我哋公司嘅产品，咁你记得提一提欣欣啦，因为欣欣做负责卖嘅。咁或者佢唔喺度啊 ,Alex 喺度呢，你记得问佢攞返张呢就入场券。因为我有几百张入场券呢係关于呢个美食展嘅。即係会展嗰、那个。咁呢就送俾大家啦，咁你哋可以入场啦，免费环节都买开嘢，咁再去行下啦。咁头先啊紫元兄啦，咁走咗上嚟，咁佢又同我买咗啲蟹膏，咁试食都好食嘅。咁而日本嘅蟹膏而家搭飛機嚟啦，第一批，咁想话啲俾啲网友试食添啦，如果上网台。咁如果真係买嘅咁又 ok 嘅，因为其实相对贵嘅，譬如好似韩国蟹膏啦，有好多种味道嘅。而家超过市场卖緊55蚊一盒急冻嘅。咁你上嚟卖38蚊。咁而日本嗰隻呢，因为佢攞咗银奖，连续4年喺日本，即係纯蟹膏，好重蟹膏味，比大闸蟹啲蟹膏好食。咁呢就而家呢譬如喺SOGO 啊嗰啲咁嘅因为佢常温都得啦，譬如好似一田呢都有卖嘅。咁呢 ,60 克咁呢就而家佢哋卖緊120蚊。120蚊。 咁呢就如果你上嚟网台卖，即係帮衬我啦呢咁少少网台啦。咁呢我暂定价钱啦就$78。啊，因为其实我都唔知卖几多钱，因为第一批呢因为要用空运嚟唔系用船嚟。咁呢就寄 DHL, 咁相对贵啦。咁如果大家即係喂想尝试下新鲜嘅，即係唔好只係食韩国嘅，食日本都 OK 嘅，因为下个礼拜就到㗎啦，因为今日落飞机。即係今日 book 飞机，咁应该下个礼拜一二就有啦，咁你哋可以问啦。如果但如果而家上嚟呢就韩国蟹膏都有嘅，仲有啲糯米糍啦，当支持下个台啦。讲返网上是非好多，咁即係汪向編辑部我最鍾意听嘅节目啦，因为我好鍾意听啊阿 Raymond Wong 啊真编师啊佢哋讲嘢嘅。因为佢哋呢虽然呢一堆人可能呢因为喺空中度做呢佢哋唔能够即係好似我哋咁流畅啊，因为始终面对面啊嘛，同步啊，佢哋一实有啲时间性嘅时差喺网上都。咁近期做节目啦，六个人一起做长期。边六个，咁我哋都剪啲片嘅，譬如加拿大代表啦，加灿生啦，香港代表啦，许留山啦，马来近啦，马来近少出声啲嘅，但系技术操作我估都系全部都归佢啦。咁曾 BC 啦 ,Raymond Wong 啦，以德台养啦，咁今日最高收视唔使讲咁，梗系黄毓民啦，时事就一定系何志平啦，啊，因为呢黄毓民背叛黄杨达，咁打飞机打到一地都系，咁出律师信，咁从来都系抌咗落去咸水海接垃圾桶嘅，咁阿黄毓民，咁我又唔知点解佢会出张律师信俾阿伍淑瑜，即系 Darling, 咁我都系啦，有阵时口不择言，啊，但我都系话网上嘅嘢游云多，唔系实体搞你嘅，冇乜必要啦。讲如果你真系得嘅，你咪继续咯。如果自己真系做得唔好嘅，你反省下啦。冇乜必要呢日都争争吵吵嘅。有阵时譬如你啲人话哎呀你大肥日都闹人㗎，其实最近都冇。因为多咗啲网友上嚟俾意见，佢有阵时但只不过我人嘅性格系咁。即系见到有啲嘢唔啱嘅嘢会出声。如果唔会曾经做某两个激进组织嘅支持者。咁嗰两个激进组织呢嘅支持呢，你唔闹佢佢都萎缩㗎喇。你闹佢就连自己都拖累埋萎缩埋。即係汪向編辑部啦，最近啊，即係从来最起码唔计声音下载千零两千秒实有嘅，有啲去到四五千啊咁样嘅。啊三四千啊咁。但係讲嗰啲冇人识嘅，唔记得咗被遗忘嘅政团得返600，你系大唔大镬啊？即系唔闹佢都死啊！所以冇乜必要提啦。即系除非佢真系犯咗好大嘅错事啦，提佢都冇用。一个不思反省嘅团体讲嚟都冇用。你同佢讲，佢就话你私怨；佢同你讲嘅嘢，佢就会话你系针对佢收共产党钱，冇必要咯。睇得太多，连嗰啲咧，我谂住真系当佢朋友嘅，即系唔好讲大家政治嗰、那个、那个取向啦，有分歧啦，即系当佢朋友，咁唔出声，咁我都俾人又清算一轮，咁都冇办法啦，系嘛？即系永远都系啦，啱倾倾多句啦，即系好似网友上嚟咁，啱倾咪倾多句咯，唔啱倾咪倾少句咯，吓、啊、早唔知。星期二得到我就真係唔会收钱。冇必要。因为其实做呢个台基本上由头到尾都係几个人係想做节目，咁大家齐哇哇搞嘅啫。我都同强国生还者佢傾，咁Tony Choi更加添啦。唉，收得你几多啊，都唔够我单下眼啦、啊。好似 Johnny 咁忙到咁样。啊，做大律师几个斗，最近仲有间律师楼搞紧，咁自己搞间律师楼咁，咁都系忙啊。 咁只不过即係仲柴娃娃，记住啱啱柴娃娃开台咁仲係俾啲片我啦，即係俾啲片我哋一齐做啦。咁少见咗面啦，除非食饭啦。咁大英就去咗美国囉。咁大英就话啦，喂，我搵大英话唔够节目，因为我想做一个星期二得到做一个时事经济频道。咁大英呢啲不可或缺嘅。咁尤其佢而家移咗民去美国。咁佢就应承咗我啦，咁佢本身俾咗两条片我嘅，跟住呢佢就话我好唔得闲喎，跟住我打电话俾佢，我话唔得闲，你都准备同我做13集，早唔知呢交咗三个月先啊，几忙，你都应酬下我啦。咁大英就话好，你开到口。咁我哋其实呢班人做呢个台即係都冇讲过钱嘅，冇讲过利益啊，冇讲过任何嘢嘅，就係、是、自己个心目中所做同埋想做一啲嘢，所以先至有 Johnny Fox 最近睇完嗰个解忧杂货店之后呢就变咗解法杂货店啦。啊，佢肯定靓仔过成龙。就係咁啦。咁而呢少少 IT 教育室呢，因为早轮呢少少嗰个咪坏咗呢就停咗。咁咪会重新上架再做过，今晚啱啱俾一啲声带嚟啦。咁呢会做多啲啦。咁台湾黑白讲呢喺12月1号呢就正式淨係喺巴打台播啦。咁亦都即情伤咗阿杰拉德同埋阿老温。咁多谢老温先啦，因为前日佢喺台湾过咗嚟，咁就嚟探我啦。咁而呢北京嗰个朋友阿迪神呢阿黄生呢又啱啱喺北京返咗嚟，咁前日又走上嚟网台啦，咁失散咗20年 ,1998 年几好记性，我其实都唔记得几时冇见过佢啦。咁1998年呢原来呢就同佢失散咗联络。咁直到今年呢就网上识返，咁佢特登喺北京返落嚟啦，咁佢细我两年，我识佢嘅时候我18岁，佢有16岁。咁佢已经喺厨房呢即係叫做厨房做阿姨㗎啦。咁我学师仔，咁我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咁成日提我啦，好似呢次返嚟咁佢都提我。佢话呢你份人如果你同嗰个人过唔去，你唔当佢係朋友，我呢个人係好多嘢我都做得出，我会揸得好硬啊。吓，经历咗咁多咯，个人其实做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嘅咧，除咗喺我眼中呢十几年睇大陆系点，亦都相应反映咗香港人系点，香港会系点。其实想做个咁嘅节目，本身系谂住做两节嘅，但系做两节又好似好烦咁啊，即系好似哇，日听来听去都听到你大飞把声，咁啊变咗又决定做翻一节啦。因为其实我之前问过嘅，咁有啲人话做两节啦，咁但系都搞到咁样，咁我话做翻节啦，因为我冇稿啊，即系做节目我冇稿，所以好多嘢做得唔好啦。咁过去嗰几个礼拜啦，都系啦，因为多嘢谂，因为做会展我冇做过，做展览摆年宵有做过，但已经系廿几卅年前嘅事。咁荣少多谢佢啦，因为前日同我有啲嘢倾，咁佢咧就系一个年宵摆摊嘅达人，咁佢话啦，大肥我新识你，咁但系都觉得你个人都 OK 嘅，咁年宵我今年我唔摆啦，如果你摆咧，我有啲意见或者有啲嘢咧可以帮到你嘅咧，我帮你。咁喺度衷心多谢佢啦，因为佢听日都嚟嘅。听日佢做直播，咁约咗七点钟同佢倾下偈啦。咁啊都多谢好多人啊，因为做呢个台真係唔容易。因为我唔系全职，所以呢隔离台有台啦，鳄鱼真系劲啊。鳄鱼真系劲，呢三年几呢打到咁样，虽然而家话哎呀有啲收费节目麻麻地，就係收视高企嘅，咁收钱係另外一回事啦，即係收钱真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咁但係佢真係做啲节目啊同埋人脉啊真係够，唔同我哋呢好多人唔识。好多就係一个介绍一个，变成咗呢阵时做嘢呢做得唔係咁好咁畅顺。要做多加倍好多努力同人手。咁 多谢 Albert 少少啦，佢哋而家两个喺出边，咁技术上嘅嘢我哋都系边学边成啦。咁多谢有先人同明少阿卡文佢哋嚟，咁因为我哋以前好少做直播啊，系我开始啦，咁佢哋要求一定要做直播，咁但系 YouTube 直播佢哋做唔到啊，巴打台暂时做唔到，因为之前咧嗰、那个电影节目咧。因为播呢个片头，即系播电影，其实电影咧系俾你俾我哋播啲片头嘅。咁但系 YouTube 会侦测到你呢个系有版权，佢 ban 咗你，变咗咧要到12月1号咧先正式解封直播功能，即系当惩罚性啦。其实咧电影公司嗰边系俾我哋播片头，但系佢侦测到你咧，佢唔理你，佢唔会问。电影公司嘅，变咗又要去解话，卒之咧就要到12月1号咧，我哋先正式解封翻。咁希望啦，到时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直播啦。咁有啲话，因为佢哋想接听现场电话嘅，因为有 Skype 啦，即系呢啲啦咁。咁我都想做，但系真系唔够人啦。你睇下啊，廿零人咁，咁啊，希望再真真正正努力啲。去做好而家我见到嘅嘢啦，因为喺每一个直播呢，点解为你成日都会直播啊，你又唔系咁多人睇，但我都相信啦，铁柱磨成针啦，系咪啊，譬如好似有啲人想买嘢咁问我，咁佢有冇问？譬如四小宝啊、干宝啊，今日有个人问啦、啊、咁。其实呢个问我可以都答到你嘅、啊，即系四小宝系保健啊，同埋防癌啦、啊、治癌啦、啊。咁啊，干宝就系对乙型肝炎啊、肝病啊，同埋对糖尿病都 OK 嘅。咁系两件事嚟嘅，成分都唔一样。咁咧而咧干宝咧都出咗咧，有个字我系经常。争拗嘅，因为阿 Benson 同话，水飞枝，即系佢讲个枝字就系、是、草花豆鱼字边一个刀旁啊，佢呢个系计字，佢成日都噏错，咁我又唔系喎，呢个计字，咁啊点解咧？因为大禹治水，佢老豆就系计啊嘛，咁做好多呢啲，咁点知原来咧啊？有啲网友对佢真係好熟悉㗎。咁啊 ,Tony Wong 而家呢就喺网上去发展佢自己卖健康食品嘅生意啦。係咪而家最近买啲老人嘅营养品啦。咁啊希望佢生意大卖啦。咁啊离弃咗我哋啦。咁啊唔再都最近比较少出现啦，因为佢自己呢就想，因为佢做老人护理。老人护理呢佢呢就成日见到老人家辛苦，咁佢呢就做啲老人嘅营养剂啦，咁希望帮到啲老人家啦，咁心系好嘅，因为好多嘢都系咁㗎啦，你愿唔愿意做啫。咁星期二得到就变返七个节目啦，即係七个时事经济节目啦，咁呢就暂时呢个就11个啦，即係八大台就11个啦，咁我哋会上微博千千同埋优酷嘅，其实公众号攞咗好耐啦，但啲节目太多时事嘅节目比较麻烦啲啦，咁成咁我唔做。Tony Choi 又冇所谓，咁但系咧有啲主持佢哋上嚟做节目，佢想扩大佢哋嗰个听众群，咁咧就我哋12月份啦，睇下用又设计紧另外一个版面咧，就摆上去啦。咁希望我唔好影响佢到佢哋啦，因为其实我都正即系旗帜鲜明嘅。黄同蓝喺我身上面，你哋唔会。睇得好清楚嘅，点解咁讲呢？我追求民主自由，因为我在大陆生活咗十几年，我知道有啲嘢咧系香港可贵嘅地方，所以唔啱嘅嘢我会讲。但系咧，有啲嘢人形势人哋比我哋强，好似习近平啦、啊、主席啦、啊、佢嘅手腕咁强大，你同佢搏命硬撼。 是不是又是真的一个好办法呢，定是用另外一个途径呢，咁讲少少政治啦。咁另外呢有啲人呢譬如好似对呢个过气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啦。咁我知道呢呢个题目呢好多新人即係以前唔认识我嘅人呢就多咗睇，亦都带咗好多另类嘅朋友呢睇我哋做节目。咁其实呢我做节目呢我都话啦，我其实好怕做节目㗎。因为第一唔够料。因为做节目其实应该好似阿仙人佢哋咁样㗎。同埋好似芒向編辑部嗰啲计係做咗好多资料搜集啊，不停喺度做啊，去諗㗎。就唔係好似我哋呢啲喂开咪啦嚟啦咁。咁变咗每一次做节目都有啲压力㗎。因为呢要做嘅话就一定要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咁但係如果做得唔好嘅就得个搞字嘅就冇必要囉。吓，其实我都好大呢个感触㗎。每一次做尤其做大飛案天下呢我会睇好，即係会特登几份报纸储埋唔得人睇到啦，我都特登喺之前睇，但人老啊个记性唔好，希望呢老健出咗之后帮助下啦，因为苹果果胶啦。真係即係唔能够好似刁拔啊同埋Tony Choi啊或者好似 Johnny Fogg 咁 ,Johnny Fogg 其实好佢嘅睇法好好嘅，但系咧，因为佢咧就比较理性啲，有啲嘢讲得，有啲嘢唔讲得，就唔系好似我同阿Tony Choi咁，即系笠一大轮吓、啊，即系我哋够胆讲，唔系话佢唔够胆啊，而佢知道有啲嘢会唔会有个底线咧咁，同埋有啲嘢咧会唔会牵涉法律问题咧？其实做节目咧又话 Johnny Fogg 系好嘅，佢平衡到。咁啊，希望啦，佢回归星期二得到啦，因为佢而家都做嗰个法律节目啦，希望佢回归啦，即系多时间，因为近期咧，以前咧通常做节目咧，阿Tony Choi咧都会七点钟到啦，就喺网台附近咧食饭嘅，但近期咧Tony Choi咧每一次都好赶，九点钟。食埋饭赶想办法应酬完个客人赶过嚟。咁多数就係我同阿刁拔啦Albert 啦或者同阿 Alex 啦咁嘅三四个人去食啦。咁跟住佢赶到气来气喘。咁许留山都系嘅，要做节目呢佢都系九点钟先到网台。佢哋真系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好忙的，如果不是一个好浓厚的兴趣或者想带到啲信息俾人呢是不会做下去的。因为没有金钱上的利益。冇啊。咩居马费乜都冇啊，因为佢本身就是星期二得到。Tony Choi 就是星期二得到啦，是不是，是不是 ?Johnny Fogg 就是星期二得到啦。是不是大 N 就是星期二得到，一开始的时候就五个人啦，包括我啦，咁加埋 Alex 啦。只不过话我得闲啲，同埋呢就搵地方呢就喺我公司附近，咁好多嘢呢就我又想试下我自己嘅能力做得好唔好，咁之前同佢哋讨论过，咁佢哋话你搞啦，咁搞啦，咁开始做健康食品啊，做成啦，希望用呢啲呢养到个台，因为始终都系要疲废，我想做得多啲嘅话，我唔想下下都系摊大手板打赏我啦，做乜嘢乜嘢啦，我唔想咁样。吓、啊、即係我印象中心目中呢有个网友呢，佢呢喺我心目中呢佢有啲嘢我觉得佢呢就讲大咗，但係呢亦都讲觉得佢呢係对人都唔错。吓、啊即系喺人面前咧，就即系高大上啦，即系大陆叫高大上啦。咁但系咧，近期咧喺网上咧，喺啲 group 咧，即系收钱俾 tips， 即系收钱俾嗰啲叫做 股票貼士啊，咁啊自己就加入咗文昌嘅 group 啊，即係俾錢 group，然后将文昌俾嘅 tips， 然后自己 copy 一次，跟住咧就再喺自己嘅 group 度发放出去，然后又再收人钱。即系我自己咁睇咯。好多人想讲啲嘢俾人听，好多人想网红啊、KOL 啊，唔系嗰啲真系唔系嗰啲咯。即系为两三百蚊有乜必要啊？即系一万几千喺呢个网友度，可能我得失佢都唔定，又系冇乜必要咯。因为你系喺好多嘅网友心目中识你嘅，你系一个有钱、有学识、有能力退休人士咯。但系你咁样搞到，俾人睇。知嘅，即系好似我哋呢啲涉猎得多啲啦，睇到你咁样，有阵时同阿 Ben 笑啊，或者好似子源倾开都唏嘘咯，因为我哋都真系尊重你嘅，咁但系点解会咁呢？系咪啊？如果真系好似阿 Tony Choi 咁，波马股会系成班人。就喺个 Facebook 喺个 group 里面，大家互换消息，睇到乜嘢讲乜嘢咯。譬如好似罗富全马房咁啊 ，Tony Choi 讲喂罗富全啊，今年应该有啲马杀下喎，点样点样点样，唔会讲钱，系讲我自己嘅心得俾大家听。咁亦都有一个人曾经。喺网上话，哎呀，如果Tony Choi我跟你买咧，咁嘅价码咧，我起码中70万。咁但系佢输嘅，你睇唔到嘅啫。Tony Choi有阵时输到成，咁但系大家互相分享啦。譬如我买咗乜嘢贴上嚟买，或者有啲人做咗贴上嚟，系认真嘅，呢啲先至系真实嘅。我之前有三个 group 啦，咁而家删咗啦，即系是非太多啦。咁咧当时咧成日都有啲人喺度讲股票。嗌交嘅有，做咩都有啦。咁后面啊，我唔知阿边个有冇听紧啊。阿花生有冇听紧？阿花生就话佢系专业喺屋企唔做嘢，净系炒股票。最近咧就喺间证券行度搵到嘢做，搵到嘢做。久不久都上嚟探下我嘅。咁诶，都忙嘅，因为以前冇份工翻，咁喺大陆住，喺中环翻工，咁都远嘅。咁同埋佢哋要翻得好早啊，咁佢都会过嚟倾下咁。咁嗰阵时我同佢讲，要讲做股票嘅，唔该你自己买咗，然后贴你买咗嘅记录出嚟，证明你买咗，即系你有份搏啊。咁人哋先有公信力，因为输真系你真系出钱嚟输噶嘛，系咪啊？变咗你就唔会牵涉钱银啊、动人啊，或者求求其其啊、求其噏啊，因为你真系买啊嘛，当你出钱就系买啦，啱唔啱啊？其实就系咁简单。每一个人做嘢，每一个人睇都系啦。咁我唔系话哎呀收钱唔好，当然啦，物有所值。咁但系你都要问一问自己，系咪真系自己真系你自己？够资格、够料去弹俾人，而唔系即系好似同一个网友啦，教人唔知佢听咗 Tony Choi 定点啦，啊买罗富全买马就教人买，咁自己有冇买唔知啦。出资嗰个网友咧输到扑街，跟住喺网上喺度鬼晒咁做，又话得又话唔得，咁冇乜必要咯。即系咧，人到咁上下年纪。喺一班朋友啊，或者网友心目中咧，都有啲地位嘅，冇乜必要咯。咁样自己拆自己招牌咯，吓、啊，亦都冇乜必要做呢一啲嘢咯。你可以免费提供俾人，但系你收钱又系咪你争咧？你争 是咪啊？网友交流当朋友咁做得啦。虽然咧呢轮咧我都嗨咗好多嘢，即系咧就好多事发生啦，当然啦吓。咁啊，我就近期唔系近期，系今日啱啱同律师倾咗，下个礼拜咧就所有嘅嘢归纳晒咧，我就出律师信。咁啊要打场官司，咁有啲人劝我，哎，佢又搞你唔到，你冇乜必要啊，你嘅条件啱晒咪益咗律师啊，佢又有限公司嚟嘅，你搞乜嘢啊，点样点样，但我觉得有啲嘢可以从正常途径正常嘅处理就不妨做。啊，经历得咁多钱就冇㗎喇。係咪又冇本事搵几球。又冇本事呢食清淡啲。啊，只不过话有啲嘢当去到你非做不可嘅时候就行囉。咪网上讲嘅嘢即係唔係得罪讲句真係唔使理。理嚟都冇用。係咪因为冇责任嘅。又冇名冇姓，即使知道有名有姓，俾你真係搞到佢，或者你真係可以令到嗰啲人收声，都唔代表你係成功㗎。只有做自己想办法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呢啲先就係自己。所以呢做网台都多谢啦，即係多谢有啲网友啦，即係对我不离不弃啦，即係有咩事呢都会帮下忙啦，呢、這个真係都真係多谢嘅。有啲会出嚟又同我讲一啲啦，咁有198名接触对象，咁呢就三次分享71次浏览，咁係啦。其实做呢个节目就是目的，就是想同啲网友沟通得多啲，无论各方面都好啦。咁但係可能我嘅即係唔够料啊。咁呢我可能呢就再做直播呢，我就搵嘉宾啦，或者勾阿荣少同阿仙人啦，搵啲有能力㗎啦去同我做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好鍾意睇历史嘅，我做直播都讲过啦，我今年我买咗20,000书，到而家我先至睇咗一本，就係、是、宋朝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字下呢做个笔字係捞字一定咩，我真係唔識。咁呢就捞种，即係其实普通话就係捞种啦，我唔知道广东话点读。咁真係睇咗就係讲嘅宋朝呢其实好强大嘅，武功好犀利。啊，喺大辽金西夏蒙古屹立咗200多年喺度顶。啊，仲好多文人参战啊，仲仍然守得住咁强大嘅即係狂论，佢嘅文化仲可以一路咁宣扬出去，仲係当时整体全世界嘅 GDP 去咗一半。即係其实睇呢啲囉，咁关于伊斯兰，因为我个人不嬲对宗教啲嘢好有兴趣嘅。所以而家啲佛门嘅嘢搞到呢就係要生要死啦。我读佛教学校有阵时有啲人知道都知道，我都话我考呢个历史，我係考佛经。咁我如果我考佛经，咁我相信都有资格讲几句囉。係咪始终都读咗11年佛教学校。而所谓佛联会吓，国光法师系我校董、校监。我读嘅中学叫做佛教国光书院。咁你话啦，叶文义啊，居士系我校长。如果大家咧有啲上咗年纪咧睇香港五台啊，即系听香港五台咧，空中结缘啊，咁啊关正杰唱主题曲啊，系咪啊？ 嗰、那个就系我校长嚟，中学校长，佢教我佛经。如果而家嘅佛联会同埋佛教团体烂到咁嘅话咧，叶文义仲喺度嘅话，我谂佢好伤心。我呢个校长好好，好到一个地步，点样咧坏啊嘛，都唔系一个正正常常嘅学生哥，即系我讲我自己啫，真系唔系一个正正常常嘅学生哥。咁啊，即系讲起有啲感触咯。点解咁讲咧？我嘅班房就喺个校长室隔篱。咁咧就上堂闹交啊，即系始终都系啲啊佛教学校本身就我未见过有一间佛教学校系 band one， 好少。点解啊？因为佛教学校慈悲啊嘛，好唔好嘅学生都收，好唔好嘅学生都收。第二，佢教育方式咧系比较宽松啲嘅，冇咁严嘅。同佛教同呢个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学校唔同吓，即系叶文义对我咁啦，我哋嘈啊、默书啊、出猫啊，各样嘢乜都有。咁我冇出猫嘅，我唔出猫。成绩唔好我有佢，因为我唔习惯做假。点解有时你见到我做节目会讲咧？因为我读中学都好啦，我两个班长识得我知噶啦，睇节目睇住佢出猫。我哋英文 miss 咧好简单啦，见到你哋读默啫，读默唔系背默。咁啊，话咗默边段诗，咁佢一路读，你一路默，佢突然间中间跳咗个字，跟住后面跳一句标点符号唔啱。咁你哋个个咧揸住本书又好，纸仔又好，全部照抄，即系全部都错，错同一个地方，一班人大量。我嗰阵时见到我两个班长啊，正副班长，女仔嚟嘅，长头发，都出猫，我唔做。可能我自细屋企冇咩点理我啦，即系我觉得考唔考到都系我自己啫嘛，写嚟做咩咧？系嘛，零咩零咯，有读咪有读咯，即系我系咁样噶，我唔你话闹我，我就认噶，即系我会认啊，即系认，唔好唔认。其实好多有后果就系你唔认，明知你衰咗你就唔认。即系我曾经我都讲过。唔怕开名啊！即系好似我曾经做咸碟，做翻晚碟，我拉咗我。当时有个僆仔同我一齐，咁个僆仔廿岁，无畏女佢，我同阿 Sir 讲系我嘅，佢唔知嘅，我请散工当去搵佢做送货嘅啫，咁咪唔关佢事。咁啊，差人最紧要就系了咗件案，有人认头，唔使麻烦，算数。咁啊，放咗嗰位大哥，因为嗰个大哥屋企人全部，那个僆仔全部屋企人都喺外国嘅。咁啊，其中有个阿姨系名人嚟添，系名人，一开名啊，全世界都识，系嘛？个老公个姨丈仲系喺 TVB 近期都啊几廿岁都啊都叫做做仲做到男主角几红下嘅个阿姨咧系出名靓女靓到抌一声啊同阿蓝洁瑛啊曾华倩同期嘅咁你话啦无畏女佢咁我揽认。最紧要讲翻叶文义啦，因为佢对我哋好好嘅。譬如我上堂偷嘢食，佢话你肚饿，不如咁啦，你去校长室食完翻过嚟。我唔系罚你啊，不过你影响隔篱人，你去校长室啦。佢唔系陪我去，佢教紧书，佢叫我自己去喺度咧，坐喺度左望右望，食完翻过嚟，跟住佢仲问你有冇水啊，使唔使俾杯水你啊？ 是一个咁嘅人。但係而家喺佛教徒徒呢见到一啲咁嘅事，你话佢个人如果佢仲喺度，你会佢几难受。係几难受。所以我对佛，我虽然我唔拜佛，但係呢我对出家人好有尊重感㗎。呢个系事实嚟嘅，系因为我以前咧间学校咧系好多和尚啊、师姑啊，即系叫师姑啦、啊、其实系比丘、比丘尼啦，佢哋本身咧好多有个鬼佬和尚咧教书，我教过中文嗰个咧都系女性嚟嘅，系和尚嚟嘅，好好人，好好人，好刻苦。教书都好啦，搵到嘅钱呢佢一半呢係拎，跟住佢仲係住寺院㗎。交返一半接返返嚟寺院，跟住呢出家人断六亲都好啦，因为佢係喺台湾过嚟香港教书。咁呢原来佢有老豆老母喺台湾当年。咁呢佢哋将佢呢就四分一嘅钱呢就寄咗过去台湾照顾屋企人。咁佢自己好悭俭，但係而家你睇到香港呢乌烟瘴气啊，所有嘅团体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係冇人民嘅，冇人，只得佢哋自己嘅利益。所以有阵时做节目我都讲啦，我哋香港人同大陆人谁比谁高尚啫？诶、哎，大陆人同化我哋话唔系，系香港人本身个环境变咗而自己变成咗咁样，因为嗰啲唔系十八廿二，嗰啲其实已经系有名有姓，企咗喺身噶啦，其实就系咁样一回事啦。所以有阵时做节目呢，做大飞安天下呢会讲粗口闹。其实我唔系好粗口㗎，上嚟搵我都知。咁好似今日咁啦，有个人特登上嚟买洗头水啦，咁又倾咗几句啦。好靓仔，成个日本仔咁，唔似韩星，似日本人，瘦削高，把头发我就眼望落去啊，有啲似呢个木村拓哉年轻版，长头发。买洗头水，我仲笑咗问佢：你把头发咁样，边度使买啊？佢唔系啊，我买俾我老婆啊，咁有一个好老公啦。咁我哋想做一啲嘢咧，系对人有啲好处咯。如果冇嘅，不如就唔想做咯。吓，因为做咗冇用。咁近期啦，譬如好似。兜兜转转啦，做讲紧健康四小宝啦，咁做啦。咁而家咧，阿老温咧就喺台湾嚟咗，因为之前咧俾咗啲请我食嗰啲牛肉面啦，纯牛展牛肉面，咁好贵啊！如果我要买咧，就要240蚊一盒，一盒四包，要急冻啊，因为佢有埋汤包、石子汤包。咁另外呢有一个面，一个面即係每一包得个面，四包即係四个面，四个汤。咁每一包呢就有一包牛展老咗嘅。咁呢就冇头冇尾嘅。即係冇咗啲筋啊。只係得中间嗰段。咁呢拉匀呢有六七两嘅牛展。咁呢就加少葱花，咁你飲一六就食得，有埋汤包。咁呢平均一盒我要卖到206蚊，260蚊先至卖到一盒嘅牛肉面。而呢盒牛肉面咧，好多香港咧，好多卖牛肉面嘅地方咧，系爱嚟煮啊，悭翻嗰个叫做厨房，譬如佢做简餐嘅，悭翻啲厨房啊，买啲台湾小食啊。咁呢啲牛肉面咧，佢唔使调味，悭翻个师傅，好好食。咁一般呢香港呢就唔好开名嗰两间啦，嗰几间做卖緊啦。 是卖68蚊，咁原来卖佢嗰啲咧都上到报纸喎，话证明好食。咁啊，68蚊至76蚊之间啦，咁啲铺头卖啦。咁我都话啦，如果牛展有6-7兩嘅牛展肉，个汤包可以分到3碗。虽然佢俾一个面你，你另外买多两个面我系6啦。咁啊，如果夜晚咧就1家3口就连埋。晒成咁样，一人一碗牛肉面够饱噶啦，个汤系够噶，好好食。咁之前咧，佢送咗2箱俾我噶，咁咪2箱，即系2盒啦，即系8包啦。咁咧，我譬如我俾一啲员工食啦，俾一啲伙计食啦，个个食完翻嚟问有冇卖。咁今年咧就摆展览，咁我想嚟，咁啊相当贵啊。咁但系如果计得成本咧，就等于。当你一包开2个面啦，就为30蚊一个面啦。你出街食要68蚊，因为佢牛展牛都咁多钱啦。如果你6-7兩喺香港买新鲜牛肉、牛展肉噶，都成100蚊一斤啦，啱唔啱啊？咁佢俾咁多，你仲腌埋做埋，咁你冇呢个成本点做呢？佢虽然台湾嚟，但系台湾市面都冇咩卖嘅，因为佢主要咧呢包嘢咧呢盒嘢咧系供应一啲会员制嘅超级市场嘅，要入咗会先买到嘅。咁咧就阿老温啦，咁佢啊自己咧，因为佢香港有2間做台湾食店嘅，即系咖啡店同茶室嘅。咁佢就特登咧就喺嗰边嚟，咁自己悭翻个厨房啦，就好卖嘅。咁所以上次佢送咗2盒。俾我，即系好似嗰、那个有啲网友上嚟攞过嘅，就系冇呢个酒精嘅德国红酒咧，就佢、是、送咗啲俾我，又送咗啲俾网友试啦咁。咁诶，我今日咧，即系早两日佢翻嚟，我同佢讲啦，讲咗之后咧，咁想同佢订300盒啦，300盒试下卖会展啦。咁啊，年宵唔啱卖噶啦，咁睇下到时可能我卖206蚊啦，港纸一盒啦，一盒啊4包，4包就可以一细食嘅一开三就12包，如果大食嘅一开二，一定够食嘅，一个人冇办法食得晒，一开二咁啊8包，咁啊为30蚊过到啦，咁。而家买个醉鸡都要啦，佢真系生肉嚟噶嘛，系咪啊？唔系风干咗有少少一片片状，系真系金钱肉6-7兩、啊，你买都买唔到。所以咧，我嚟啦，咁连埋嗰啲日本蟹膏啦，日本蟹膏就今日上飞机嚟，好贵，因为一田啊 ，Sogo 嗰啲真系卖紧120蚊60克。呢个牌子，因为连续4年喺日本攞咗奖，咁我希望卖啦，咁上飞机咁嚟得唔多嘅，试卖下，咁但系今日啲网友上嚟即系食饭啦，睇直播出边好多人啦，开咗出嚟咧，成个即系啲日本呢只啊，系纯蟹膏。同韩国蟹膏有啲唔同啊，韩国蟹膏咧好多种味道，沟咗好多嘢啊，食落好味，但系变咗冇蟹嗰个好浓郁嘅感觉啊。如果食呢只蟹膏咧，你好似咧食紧，除咗食蟹膏嗰个膏味之外咧，嗰、那个蟹味啊，好似食紧嗰啲叫做咩花蟹冻蟹啊，好大只嗰啲冻蟹咧，即系咁大只嗰啲冻蟹先有嗰种味道，揭咗佢食肉嗰种啊，成浸蟹味攻上嚟，好犀利。咁啊，子源咧就走嚟今日同我讲，佢系想咧，因为佢做生煎包，最近开咗间，佢话想做蟹膏生煎包，咁咧就喺我度咧就攞咗，即系买咗啲，我话平啲，咁我好啊，平啲冇所谓，咁咧就佢买咗啲翻去，佢话如果得嘅话咧就唔好用樽啊，因为一樽玻璃樽啊。所以可以咧，佢密封咗可以常温得噶啦。只要你唔开佢，就唔使摆雪柜。咁咧就嚟食啊。咁佢试过好食，咁佢就话：喂，我攞炸酒，韩国又攞，日本又攞炸酒。嗯，佢话咧俾埋价钱佢，佢谂住我嚟做小笼包，咁啊或者门市卖啦咁。 我话好啊，好啊，好啊。咁诶，韩国蟹膏我都有好多喺度嘅，咁亦都有啲24嘅榴莲糯米糍啦。咁你哋可以过嚟嘅，睇下咯。咁啊，如顺便过嚟咧，就攞翻张嗰张叫做 coupon 啊，唔系嗰张入场券啊，会展美食节。咁你哋可以过嚟嘅，咁我哋都会喺嗰度卖洗头水啊，卖啲咩圣诞套装啊，880蚊啊咁，同埋有啲电子腕表啊，虽然美食节啦，偷鸡卖少少啦，啊唔好告发我，因为我仇家都多。咁啊。食嘅都賣，咁而家台灣素丸咧，周潤發訂，咁但係咧夾唔到櫃，咁近期咧就因為台就可以夾到櫃啦，咁連埋啲牛肉麵，咁而家爭個出口證，咁我嚟一批，咁比素之源嗰啲平嘅，我會賣得，其實同一間廠，但係我會賣平過佢啦，當然，啊唔係咁做嚟做咩啫？仲要賣貴過人，識你大肥賣貴過人，咁唔好做啦，真係唔好做，係嘛？识你买贵人，然后俾人踢爆咗你买贵咗，然后你喺度乜人老母话人哋乜乜乜乜，咁我觉得唔啱。网上好多人闹，日日都闹啦，咁闹我啦，咁但我都系讲句说话啦。所有嘅嘢都系斋闹，唔好讲就讲件事咯，系咪啊？即系好似我做节目，我讲件事。件事系点样发生？人即系好似头先我话卖咸碟拉咗边个边个，我揽咗上身，系一件事，要大家知道件事，而唔系就咁闹完冇件事。做网台都系是非好多，好多人呢走上嚟咧倾过、讲过、问过。最近有啲讲宗教嘅走嚟啦，譬如做啲叫做饰物噶啦，即系戴好贵嘅，咁话上嚟做节目啦，咁做好乜乜啦，咁有啲做美容产品嘅又话上嚟做节目啦，咁都一一拒绝咗啊！我想做翻啲正正常常嘅，好似巴打台做节目嘅，咁啊除咗黑白讲啦，因为佢阿老温话你翻嚟请我食饭啦，咁我都话啦诚邀翻。我唔知佢哋有冇听啊，咁杰拉德我真因为佢20多号返嚟，咁我就同佢食饭，我会正正式式邀请佢哋呢三月份星期二得到两周年食饭嘅。咁睇一个又就晒所有外国嘅主持佢哋返嚟系几多号，若冇大家就唔就到，如果就到呢就食餐饭啦，咁我哋都话啦，如果我哋做网聚非牟利嘅，我贴少少冇所谓，高兴嘅啫，因为从来做网聚我都贴少少啦，系嘛？因为有你哋，咁我先赚到个 view 数，赚到个 view 数虽然唔多钱都蚀噶啦，咁但系因为有你，我先至能够有得贴，所以贴少少我都觉得系应该嘅，冇问题嘅。咁今集讲到呢一度啦，咁啊，因为都够钟，咁啊。后日嘅大飞看天啦，我会努力啲做好啲，系认真嘅，因为真系要的起心肝。我同我自己讲过，唔好揸流摊，更忙都好，夜晚唔瞓都好，即系荣少教落同阿 Albert 教落，你接咗呢个 job， 你就要做好佢。我希望我会做得好啲，所以听晚要闭关噶啦。咁啊，搵晚啊，睇晒所有想讲嘅嘢，自己有兴趣想讲嘅嘢，因为我发觉如果你冇兴趣，你讲唔会讲得好嘅。咁我咧就讲我自己相信嘅嘢，同埋我睇嘅嘢。你唔同意唔紧要，你闹我都唔紧要，但最紧要就系我真系讲紧我自己睇法，或者我睇错，或者我唔够料，但系都系代表一个普通嘅地盘佬睇一件事咯。咁所以咧就。星期六啦，大飞看天下，再同大家见面。如果所有嘅节目啊，星期二得到同巴打台都好啦，多啲 subscribe， 订阅啦，因为讲英文俾人笑啊，多啲订阅啦，先人交落。咁啊，我希望咧就阿卡文身体好啲，尽快好翻。咁啊，今日节目讲到呢一度，拜拜。 再见。